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2月27号，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塔尔元帅刚刚吃完早餐，奈哈特妙拉一级上将突然来罗塔尔的宿舍找他。 你来的刚刚好，要不要喝杯咖啡呀？ 不了，谢谢你。 这样啊，那么你坐下来等我一下吧。是这样的，皇帝要你到大本营去见他。 指明罗塔尔元帅有不稳嫌疑的报告书，如果只是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跟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两人联名的话，说不定还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会。但是这份报告书是出自司法大臣布鲁克德尔夫之手，事态变得十分的严重。布鲁克德尔夫在当大法院检察官时代处理贝米宁事件获得莱因哈特的欣赏，对他的处理事件能力跟严正的政治姿态有很高的评价，任用他为新王朝的司法大臣。莱因哈特对他相当信任，在思维上认为他是一位不至于会陷害国家的重臣。这件事情的起源来自以同盟特使身份前往费沙的欧迪兹所造的谣，加上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的加油添醋，布鲁克德尔夫这个人不会这么轻易相信谣言。他在朗古的邀请下走了一趟费沙，开始对罗塔尔做身家调查。布鲁克德尔夫站在维护法律跟秩序的立场，对于罗塔尔好色的行径的确感到非常不以为然。但是这一次他提出对罗塔尔元帅的弹劾案，完全是基于司法大臣的职责所在。随着整肃政府高官的纲纪的同时，罗格兰王朝军部独裁的倾向也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司法省想对军部表明严正的立场。接着调查的结果几乎容易到令人失望的地步，查到了一位名为艾弗利德·克劳西的女性的存在。 罗塔尔元帅把已故的里登公爵一族的人藏在他家里，这摆明就是违抗陛下的意志，说他是大逆犯上也不为过。 可以说是露出了马脚，不过这点证据也太少了，或许是有人想故意陷害罗塔尔元帅也说不定啊。 您指的是什么人呢？ 比如说不，还是不要随便乱加猜测，我想直接找这个人来问清楚，没有问题吧局长？ 当然没有问题大人。 侦讯的结果，这个女人肚子里的确怀着罗塔尔元帅的孩子，而且当她将怀孕的事情告诉元帅时，元帅不仅表示祝福，还说为了这个孩子要朝更高的地位前进。以上是这名女子的供词。 正式的报告书提出之后，朗古也从司法大臣那里抢下弹劾罗塔尔的权限。 罗塔尔元帅的行为明显违抗了陛下的意思，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行为并没有触犯到目前现有的法律，所以说这件事不应该由司法省来处理。属下官僭越，这种时候应该由我们国内安全保障局出面才是，这件事就交给我们来处理吧。 到头来布鲁克德尔夫的信赖度被朗古所利用了。 所以说呢， 今天早上在海尼塞行西，罗塔尔元帅被逮捕拘禁了。 蓝谷， 啊， 你可别让我失望了。你的任务是在于监视国内的敌人，让王朝得以安泰无恙。如果因为私怨而诬告建国元勋，反而使得王朝的基础变弱的话，这很明显是不忠的行为，你最好谨记在心。 我会谨记在心的，大人，请您尽管放心。 接着这天早上九点，米达来上班之后才接到罗塔尔被拘禁的消息。 啊， 等一等，元帅，你要去哪里？ 明知故问，我要去见罗塔尔。 不，不行，元帅，现在事情都还没有明朗化的时候，如果你去见罗塔尔元帅的话，会招来没有必要的嫌疑的，你不能去。 你不要自以为是的给我忠告，我没有一丝一毫见不得人的地方，我去见陛下的臣子，见我多年的好朋友，有什么不行？我怕谁啊？你立刻给我让开，拜耶兰。元帅，拜耶兰指挥官说的很有道理，尽管您再如何的光明磊落，只要看的人戴有色眼镜看的话，看出来的东西就是有色的。等到罗塔尔元帅不名誉的嫌疑洗刷之后，您什么时候都可以去见他，没有人会阻止您的。但是这个时候请您务必慎重行事。我被赐封帝国元帅的称号，甚至还拥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的高位，但是不管我的地位有多么的高，竟然连去见一个朋友都不可以的话，那我比一个庶民还不如，不是吗？那个时候陛下他还是罗格兰侯爵的身份，他下令把里登一族的男人处以死刑，也的确下令把女流之辈全数发配流放，但是他并没有说被流放的女人永远都不能够迁徙到别的地方啊。所以罗塔尔他绝对没有违抗旨意，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样，罗塔尔元帅是军部的重镇，也是国家的开国元勋，相信不负责任的谣言来处罚这种开国元勋，皇帝莱因哈特绝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奥斯卡·罗塔尔如果如传言所说，借着军力和权力做出掠夺暴性的行为，做出加害一般人民的行为的话，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耻辱。但是如果说我想要造反谋取王位的话，这对乱世的军人而言无宁是一种荣耀。但是自从皇帝莱因哈特在上一个王朝开设元帅府以来，我没有一天不为了帮助陛下完成霸业而竭尽我的绵薄之力，在这一点上我自认我是问心无愧的。令人可笑的是，那个毁谤我的人的真面目，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古是什么人？去年在只有一级上将的武官才能允许出席的会议上，他连资格都没有就出席了，还在席上大放厥词，根本就是个冒失鬼。那个时候我命令他退出会场，他对我感到不满，基于这种私怨才对我做出不当的告发，这其中的隐情还希望您多加留意。 好了，我现在已经完全明白您的意思，怎么样，要不要直接觐见陛下向他解释一下？ 我实在不赞成用解释这个字眼，但是如果能直接觐见陛下，把我的意思清楚地让陛下知道的话，那么谗言毁谤者也就无隙可乘了吧。妙拉一级上将，麻烦您了，能不能请您代为安排妥当的时间？ 元帅如果这么想当然没问题，我现在就立刻去把您的意思禀告陛下。 皇帝莱因哈特也在这天下午亲自审问罗塔尔元帅。罗塔尔元帅， 是。 你把已故里登一族有关的女人私藏在你的家里，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这是事实，陛下。 陛下，那个女的恨罗塔尔恨得要命，还威胁要杀她呢。属下知道这种行为很无礼，希望您考虑事情的前因后果，请陛下原谅罗塔尔这次轻率的行为。陛下，我的皇帝，属下认为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还有国内安全保障局郎谷才应该弹劾。现在杨威利一党人，他们以伊谢伦为据点，公然跟帝国为敌的时候，他们居然毁谤陛下的首席幕僚罗塔尔元帅，损害军队的统一跟团结。以结果来说，这就等于立敌行为，不是吗？ 米达，你就不要再说下去了，你的嘴巴是为了用来叱咤大军的，并不适合用来责难别人。 我的皇帝，我的皇帝，我明明知道他是里登公爵一族连坐者之一，还让艾弗利德克劳西这个女人住进我家，这的确是我的不对。我对我的轻率感到非常后悔，但是如果把这个看作是对陛下您的叛逆之意的话，实在非常冤枉。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当那个女的跟你说她怀孕了，结果你还祝福她，说要朝更高的地位前进，又怎么说？ 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我根本就不晓得这个女人已经怀孕的事情。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叫她立刻堕胎，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哼，你为什么敢这么断言？ 这是因为我没有资格身为人父，陛下。 在罗格兰的家名尚未成立之前，你就曾经对朕发誓过要永远效忠于朕。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还记得吗，罗塔尔元帅？这是五年前，帝国历486年5月2号的事情。 金头发的、红头发的，有人要找你们。 你好，我是帝国军的少将奥斯卡罗塔尔，不好意思，我希望能够见耀杰尔上将您。 这个时候，罗塔尔为了他的好朋友米达，受到克洛普休特克等贵族门阀的教唆暗杀皇帝未遂，遭到逮捕监禁，面临生命危险之事加以说明，请求莱因哈特出手相助。你的意思是希望借助我的力量拯救米达少将他的生命，是不是？ 您说的没错。 我又不是你的知己，你要我去跟帝国最大权门周旋？ 是的，上将。 代价呢？ 代价是米达跟我对您的忠诚以及协助，加上其他下级贵族以及平民出身的士官的名望。就是这样，您觉得不满吗？ 不，我怎么还会不满呢？大名鼎鼎的罗塔尔跟米达能够得到两位少将的忠诚的话，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这样拼命救你的朋友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甘冒这种危险？ 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男子汉， 如果少了一个这种人的话，这个世界恐怕会因此丧失生气的。 嗯。 那么如果我拒绝呢？ 我不认为您会拒绝。 这很难说，站在我的立场，去讨克洛普休特克侯爵等人的欢心，比获得你们的好意来得划算。 我不认为这是您出自内心的真心话。 这样吧，我先问你，你对现在的戈登鲍姆王朝有什么样的看法？ 经历了五个世纪，现在戈登鲍姆王朝就像一个老迈的身体一样，体内持续地长着肿瘤，要治疗这种疾病就必须动用外科手术。只要手术能够成功，就算患者死了也没有办法。这种时候，不管任何人终究都难逃一死的，鲁道夫大帝也没有例外。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塔尔少将，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努力达成你跟米达少将的期待，你放心吧。 嗯。 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还记得吗，罗塔尔元帅？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陛下，一天也没忘记。 那就好。近日内我会决定处分，你就在宿舍里等候指示。这段期间的职务由妙拉一级上将代理。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罗塔尔元帅没有问题，真的很遗憾。现在的陛下信任以前的老交情，显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今后天平不知道会往哪里倾斜。 上将，僭越之处请多包涵，应该把那个叫做克劳西的从军务大臣那边给要过来，让他跟罗塔尔元帅当面对质，这种做法才对。这么一来就可以判断那个女人是不是在陷害罗塔尔元帅了，您觉得呢？ 雷肯道夫少校，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这是为什么呢？ 你也知道军务大臣那个人的为人，那个女的一旦落在他的手上，要让那个女的说出什么公词，全看军务大臣的意思。 报告将军，宇宙舰队司令部的佛尔卡·雅克塞尔·比罗上将想要觐见将军。 比罗。 三年前，汉斯·艾德贝鲁克跟佛尔卡·雅克塞尔·比罗都隶属于吉尔艾斯的麾下，是相互竞争有名的战友。在吉尔艾斯意外死亡之后，他的部署被分散配置到各个地方，但是一同越过死亡线而来的记忆是不会被风化掉的。 米达元帅已经答应全面性的尽力帮忙，他说皇帝应该是会从宽处置才是，叫我们千万不可以动摇。米达元帅是这么说的， 实在太感谢他了。前些时候他还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进言拥护罗塔尔元帅，麻烦你请你转告米达元帅，说我实在是感激不尽。但是比罗，你应该还记得三年前的事吧，就是吉尔艾斯指挥官不幸身亡的经过。 旧帝国历488年9月，意图暗杀莱因哈特的子弹本来不用以吉尔艾斯的肉体去挡，只要用枪口去阻止他就行了。到今天为止，只有他一个人是被允许在莱因哈特身边佩戴枪支的。然而欧佩泰禁言应该废除这种携带枪支的不公平特权，采纳这个禁言的莱因哈特也有责任，但是跟懊悔不已的他比起来，冷血漠然的欧贝泰更使得吉尔艾斯的旧部署们至今仍然对他怀恨在心。 当初我曾因为军务大臣的多嘴而失去了吉尔艾斯指挥官，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如果又是为了欧贝泰元帅的关系 让我再度失去我敬爱的上司的话，那我的人生真是悲惨又滑稽到了极点呢、 喂，贝鲁克， 我知道了，比罗，我的任务是安慰罗塔尔元帅，并且激励他，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努力去做。但是如果元帅得到的处罚比他犯的过错大的话，我绝不会坐视不管。 绝武大臣，他可能将众将官的反感跟敌意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当做皇帝的挡箭牌也说不定。不过这也可能是我个人过度的猜测罢了。关于罗塔尔的事情，朕想听听看你们的意见。 罗塔尔元帅是陛下您的功臣，也是国家的元勋，这是万人皆知的事情。如果听信流言，随便对功臣做出不当的处罚，会使人心产生动摇，使得他们本身的地位产生不安。陛下，请您务必明察，做出一个公正的处置才是。 哦，听起来你好像认为朕会处断罗塔尔。这个时候，西达反常的没有立刻回答。西达在前年的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去找米达跟罗塔尔，拜托他们两位直接攻打海尼塞行星。那个时候感受到的漠然与不安，至今仍然没有办法抹去。此时，后方总司令官麦克林上将接获皇帝莱因哈特的命令，已经离开奥丁，朝着伊谢伦走廊前进。面对杨威利夺下伊谢伦要塞一事，迟早都得对他展开伊谢伦攻防战。如果杨威利对帝国领域发兵的话，就要防卫他；相反的，如果对旧同盟领域发兵的话，就扼杀他的后方。还有，当皇帝莱因哈特终于发动清征的时候，就从背后夹击杨威利。看起来像是激动而情绪性的发动大军的样子，其实皇帝莱因哈特是将视野放在广大的宇宙全域，在考虑军事上的情势。然而这一点在伊谢伦要塞的杨威利已经洞悉了。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に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在海尼塞市突然发生的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室内，还把罗塔尔的嫌疑也烧光了。罗塔尔被任职为旧同盟领域的总督，然而这个任职在击败杨威利之后才能生效。皇帝莱因哈特的锐气已经朝伊谢伦前进。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祭典之前，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